check in 影相，要个个知你即将去边，买对波鞋又 upload 身上 ，tag 埋个 friend 等佢知道得噶。 厄拉系上网嘅原动力，厄拉系生活嘅必需品。拍完泰河肥菜 Amber Eric 星期三晚同你厄拉一周。 我有你哋嘅认同就够。 大家好，我系 Kevin Ho。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喂，翻嚟足球频道咩啊？边个闹人啊？吓、啊，屌、搞我哋真系咧！我几时有闹啲客仔先？ 喂，睇 下睇长少少， 再翻嚟啫。个问你翻唔翻嚟啊？如果你翻嚟，今集唔好做噶啦。 想唔翻嚟啦，真系留喺广州睇恒大 啊！喂，咁喂，交代翻啲嘢先啦。咁啊，第一样嘢啦，咁啊，而家足球频道啦，咁啊，大家都知，我谂有部分听众都知啦。喂，搞个网站俾人 hack Q 咗啦。咁啊，根据阿牛嘅线报，就系话呢个恐怖组织 hack 咗啊嘛。 梗唔系恐怖组织啦，我都知道边啲人 hack 啦，梗系车路士啦，车路士球迷啊，因为你上个礼拜冇讲车路士啊嘛。 OK， 咁啊，嗱，咁啊， 即系我哋错。 系啦， 咁啊，而家其实 Redgar 咧个网站咧就仲系复修紧嘅 ，OK， 咁啊，大家应该睇到一段嘢出到嚟噶啦。 唔系，讲讲今晚点样 download 先？ 几样嘢啊，就系咁啊，所以唔需要去 Redgar 网站住嘅今晚。咁啊，今晚两个节目啦，足球频道啦，足球频道 就会喺翻 Soccerwise 个分个 page 度会 download 到啦。咁其实大家都见到咧，而家 Soccerwise 个 page 咧系有个叫做 Redgar 先后备下载区嘅 ，OK。咁啊，頭先測試咗就係話咩咧？其實你唔需要做Soccerwise 嘅 member 噶啦，只要係普通身份碌入去嘅話咧，咁你就可以 download 到節目噶啦。咁今晚咧 ，Soccerwise 個網站終於發揮咗， 咁就會喺 Soccerwise 度 download 嘅，包括足球頻道同埋錢錢錢。咁第二樣 錢錢錢都 係係第二樣嘢就係咩咧？ 有冇咁又使唔使收錢嘅？我哋 錢錢點會真 free 啊？ 聽到有錢就以為要收錢啫。 咁、okay. 啊，第二樣嘢就係咩？咁啊 ，Kelvin 咧夜啲啦，咁啊錄埋錢錢錢。之后啦，就会一次过嘅所有 download link 咧都会 send 翻晒俾会员嘅，咁啊亦都会即系好似旧年咁样啦，就会摆翻喺 send space 度咧俾人 download 下载到嘅。 嗯， 系啦，咁啊， 仲有冇嘢？ 暂时系咁样先。咁所有听众啦， 其实今晚简单上翻足球频道 Facebook 就会见到噶啦，应该系嘛？ 所有听众留意翻啦 ，Vaccine Facebook 个 page 啦，咁啊，因为我哋不断会睇下究竟往后个事件进展系点啊，通知翻大家。 系啦， 系啊，但系应该仲有啲网友会关心其他嘅节目系点嘅，其他先算噶啦， 其他到听日先算啦，系、 啊，抢救紧啊， 假精神， 抢救紧啊， 过得一晚得一晚， 冇错。 但听日嗰个京城茶馆仲做到 live， 唔系 live 冇事嘅 ，live 冇事 啊，而家继续 live 紧出街嘅，咁啊好在嘅就系京城茶馆、啊。 星期日个北上频道又点咧？ 会员下载咪 要赚 多， 要赚， 你会答我， 唔系冇问题嘅。所有会员下载节目都会怼翻晒去 send space 度俾各位嘅。咁只不过就係一修复到就唔需要咁做嘅啫，係啊。 好 ,ok, 咁、啊开始今晚嘅节目啦，有阿 Steven 喺度，有 Chip Lad, 咁仲有头先出声阿 Dick, 仲有呢就阿慈啲 生， 慈生好少上嚟足球频道已经。 今日 好彩， 今日呢、這个 做啱，因为就 係恐怖袭击 嘅系 咯， 系啦、啊啊，因为 Red 搞网页 hack 咗，所以 为咗大家圣战上嚟。 冇错啦，咁、啊开始今晚就哇好多网友就留咗嘢啦，咁头先就 咪失咗独立，独立独立。 阿 EV 话我屌柒 Ben Robin， 咁啊留一段有捻长嘅，嗰段嘢其实唔使睇嘅，只系睇第一句得噶啦。恒大支持广州申办2015-16年世界杯、嗯，花费就将超过3.7亿。第一个问题系2015-16年世界杯， 嗯， 咩嚟噶？ 世俱杯，哦 ，OK， 得，哇，简体字唔识睇啊，大佬。世界，哦，即系嗰、那个 世界冠军 球杯，就喺中东踢嗰个咯。 哦 ，OK， 哦，即系我明啦，明啦，明啦，明晒啦。因为即系应该如无意外，恒大都会下次都有仲有一踢噶嘛。咁、就谂住攞翻少少主场。 唔系，大家唔好怪杰斯老人家啦，即系眼花啊，即系睇咁多字咧，好辛苦。 哇，大女超犀利只噶。 喂，好似排第二啫，而家 咩排第二啊？ 分组， 分组排第二 啫。 咩分？我、哦、打咗一轮啫，我 打和啊嘛。 嗱，咁讲讲个 香捻咗噶。 讲咗亚冠杯先咯，我有睇嗰场。一比一， 咁你讲啦，我哋净晒佢啦。 咁啊，迪亚文迪交到货嘅，入咗球世界波啦， 精华嘅。 系啊，咪几场波佢都有交到货，咁跟住就仲有日本嗰边就有个都熟嘅中村俊辅喺嗰度，仲喺嗰度咯。 系。 咁啊，人哋就话即系赛后解释就话，因为季初啊嘛。咁啊，哇，好多解釋噶，成打完嗰場波之後咧，好似贏緊咁嘅，一定要贏嘅咁樣，咁所以就即係咁咯，咁啊排住第二先咯。咁 我想問係咪仲係阿李皮係？ 李皮係領續咗約啊嘛， 續咗約噶嘛。 咁啊，李皮又 教到收山 上個禮拜咧踢緊啲國際友誼賽咧，咁啊迪亞文迪咧就冇被揀到入去 我 國家隊。吓咁嘅，跟住就李皮就出嚟俾压力啊边个 Pandeli 啦， 阿彭迪利，咁啊，跟住就佢就话佢睇唔到咩原因，点解迪亚文迪转咗过嚟打亚洲嘅赛事咧，就入唔到世界杯？咁佢同啲记者解释，好似佢系国家队领队咁啦，咁佢就话，梗系今次就梗唔会拣佢啦，因为啱啱先嚟到。广州，要適應啊嘛，知道由一個霧霾嘅地方，即係轉 去到一個地溝油嘅地方， 歐洲地方，隨時會窒息噶嘛，適應咗啲霧霾，跟住之後再去啲好清新空氣嘅地方會死噶，大佬。咁所以就呢場波就冇去份咯。咁但係佢就話相信咧，世界盃係繼續會有翻迪亞文迪 嘅。我想問多一樣嘢咧，係大陸啲球場係咪可以食雪卡噶？ 大陸啲， 因為我 咁啊要問 Ben Robin 啦。 我記得阿李皮係不停咁咬雪茄噶嘛。 我諗應該係。 唔係李皮以前喺耳甲都係食。 係咯係咯。 後屘撳咗， 係後屘就撳咗。 跟住，所以我諗到點解佢留喺大陸咯。 呢個問題要留翻俾阿 Ben Robin 答。 對日本球队嗰场会唔会边一场讲得恒大？ 横滨水手咯， 横滨水手，哇，好靓啊！迪亚文迪射嗰个罚球，黐烂。 但系成场波系俾大部分时候，特别下半场系俾横滨水手压 住 嚟踢啦。 食住 吓，咁就其实嗰晚就几队中国队就中国嘅球队就当然系山东鲁能会比较，即系嗰晚嗰个 round 系赢得 sharp 啲嘅，三比一都系赢日本，唔记得边队吓，咁就都系咁啦，啲波睇唔睇都罢捻走啦。咁啊，翻翻嚟都系讲下欧冠啦， 讲翻啦， 讲下欧冠啦。 系啊， 欧冠咁啊，呢个礼拜就踢咗四场啦。咁有四队已经入咗八强， 都几正路啊。 系咯， 正路， 所有赛果 啲分组赛第一名入晒咯。 即系唔好讲话，即系边个强啲，本身系咪一早出线啦？根本上，我如果次回合好，可能有啲波比较 hea 啲。咁出翻嚟个结果基本上都系咁咯， 但唔系喎，如果我自己 未啊 ，sorry， 我自己觉得就系、是、如果四场波咧，我唔讲嗰两场最 hit 嘅先啦，我反而觉得有一场咧要想讲少少嘅就系四日二门嗰场， 系， 我反而觉得咧李华古信嘅表现系呢个回合好过第一个回合主场嗰阵时嘅， 系， 反而呢场波俾我睇到四日二门嘅后防咧，比想象中系 大佬对闸摆咗两个流嘅出嚟噶嘛， 真系流好多啦， 上下叻打右闸，仲有啊，仲有边个啊？有人要睇翻先嘅， 麦兆伟嘅正选啦， 麦兆伟休息啊， 冇出啦就系， 即系唔系话太个正选啦，咪 我搵搵先， 卡云尼出翻啦， 系， 即系嗰场波就卡云尼出翻啦。 我认同个前面功力系得嘅 ，attitude 系 OK， 呢个就系 attitude 啦。 但系问题你 巴塞讲咗成个礼拜就呢样嘢啦， 见到四廿二门咧，即系嗰两边闸咧，就本身就换咗副选啦。另一方面就系，我觉得佢中间咧落去帮佢手补位嗰样嘢咧，系好少。输第一个波都系嘅，佢见到系冇人帮两只闸嘅，即系任斩啊，即系呢排兴鸠斩啦。 其实嗰场波其实两队都，我印象我记得啊，即系凭记忆，我记得两队都唔系出 好敷添嘅人， 其實半放棄㗎，你話好上都係 都係㗎。 傑斯靈有啲傷啦，迪大約高踢啦，咁啊孫興文我唔記得係咪傷， 唔係正選， 但係又係 正選 後備都好似冇， 佢又出咗 Cindy Sam 啦， 後備都好似冇， 後備有，後備有喺後備入邊 收起咗 67分鐘就入替卡斯道嘅， 係啦，冇錯啦，咁啊係咯 ，Castros Cindy Sam 有， 另外Emery Can 啦，即係拜仁借翻嚟嗰個啦， 好嗱 ，Emery Can 又係唔係經常出嘅， 算係 啦，中場擺佢踢啦，咁所以其實嗰場都半放嘅，因為佢要流力踢。嚟緊個禮拜對拜仁啊嘛，雖然都係 都冇乜用 香㗎啦， 都係香啊。 但係你兩場衡量下就嗰場好似緊要啲嘅，你偷一分都好啊。咁但係你真係冇乜可能，你諗住你會反到底啩？人哋輸兩球嗰啲都未出聲，你輸幾四球啊先 ？PSG 就左閘嗰個係 Lucas Digne 咁啊，冇乜點聽過。即係嗰兩集，右邊係 Shalala 啦， 係啊，兩個都冇嘅，兩個都係冇乜上陣嘅， 係 咁所以就即係同埋態度啦，咁嗰場波其實真係冇乜嘢特別 嘅， 咁只係話睇一睇卡文尼嘅狀態咯，即係佢出翻嚟啦，咁前面都係伊巴啊、劉華斯有波啦。咁對面就洛夫斯十二碼就冇入宴客啦。 我都想講點解德國啲球員呢一代呢成日炒十二碼。 呢一周起碼 見到兩次啦。 兩次啦。係啦。起碼兩次啦。 係。 咁唔係炒多鑊嘅。 嘩德國人嘅水平嚟講真係好大鑊㗎啦叫做。佢真係一兩屆世界盃先炒一兩次啫，而家一個禮拜炒兩次。 我提呢場波就其實主要想同大家講，就係有啲球迷啦都會對 PSG 有啲期望嘅。 係。 你覺得呢隊可能黑馬搞局。咁但係我會覺得呢搞局嗰隊呢可能係馬體。 係。 機會大啲啦。 係。 因為睇馬體隊 AC。我同你唔係咁睇法，我覺得呢場波就不能作準嘅。 係囉。個心態係有啲輕敵嘅。 你意思即係對米蘭 ,AC 米蘭呢場。 仍然有實力㗎，即係 PSG 就。咁你反正就但係即係德國嘅球隊就都係嗰句啦，即係譬如高普賽後其實都有提下嘅，即係話就佢話就唔好攞即係呢幾場波嚟衡量啦。佢話即係佢話利華對無論利華或者係斯奧克咧，都係對住一隊對手都係一隊頂級兼好 top form。咁所以就不能夠代表話 Bundesliga 咧就係低水平嘅。我可唔可以回應某位網台主持人嘅？我哋試嘅。係咁啊，即係咁樣 位 嘅 嚇。唔想識嘅， 你唔知啊？網友就知㗎啦。咁啊，咁嗰場咁啊，我諗喂，講邊場先啊？喂，大佬，都未講，講邊場？ 咪報一報咗先啦，四隊出線嘅隊伍啦，頭先講咗兩隊啦，一隊就馬體啦， 馬體啦， 咁另外就 PSG 啦出咗線啦，咁另外嗰兩隊當然係 大熱門 巴塞啦，同埋拜仁啦 ，OK， 咁 大熱門拜仁啦， 咁16強嘅賽事就完，即係16強嘅賽事就完咗， 完咗四隊已經晉級啦，咁其餘嗰四隊就等下禮拜啦。 係啦，咁我諗咁樣啦，先講咗巴塞對曼城嗰一場先啦，好唔好？ 是啦，系咁啊，系咯，咁啊，巴塞对曼城，咁啊，有咩讲？ 我见啊，哭波桑嗰阵咧，就阿师兄同埋阿慈生都睇得好淡噶，即系觉得又未必，即系觉得曼城都仲有机会可以反底啊，反级咁样噶，系啊。 你见到， 因为你即系赛前大家对巴塞个 form 都好担心啊嘛， 系 啱唔啱先？ 绝对系 啊，咁但系打落， 但系打落啊，都系冇得打咯，可能真系。 但系你睇上半场都仲系五波嘅， 系。 但系你去到下半场，即系美斯终于入到个球之后，就似乎即系你见到曼城换极人都好似谷唔起咁。嗰个你就反而对曼城有少少失望。 几样嘢啦，即系我觉得赛前睇，其实我都系咁讲，即系个领队系顶级之中嘅，真系似一皮噶嘛。即系我讲紧呢个 Pellegrini， 即系做下功课，学下。喂，人哋之前一個禮拜都有個版俾你睇咗啦， 話咧盜獵， 屌你老尾，你都要學下噶。咁你其實一兩招你都學唔到，你係要俾啲大哥打翻自己嗰啲波，咁咪咁嘅款咯。你其實係比預期，喂，你如果要咁樣踢咧，佢比預期中係踢得唔錯噶啦。喺露營，佢咁咪譬如你下半場都仲有 入翻球咯， 即係佢可以 off 橋，有啲有一段時間係 off 橋擺波嚟踢。嗰個唔係曼城踢得好啊，係真係 巴塞係 巴塞個 form 即係冇唔 sharp 咁解。你有幾招你一定要學㗎？你譬如你玩喺度練咪係咯。 喂大佬，首先就是 擺十個人 往前少少，你使乜咁緊驚人啫？你成日以為自己揸住對維拉利爾或者馬拉加，喂 sit 到咁 deep 做乜嘢啫？人哋咪教你咯。以前皇馬係咁踢，華拉道列都係學皇馬啫嘛。往前少少，圍住嗰啲人咯。你見嗰日，如果你睇華拉道列嗰場波， 一個跟一個， 喂，交唔到波嘅巴塞隊，完全交唔到波。 因為其實、啊、其實嗰日都同師兄都有討論過， 啊、 即其實你最重要對巴塞嗰樣嘢就係你去到三四十碼，你中路你步得好密嘅時候咧、 嗯， 你焗佢兩邊喺度即係亂咁斬啊，亂咁去咧、嗯，其實巴塞咧就冇扶嘅，即、 嗯、 係你最重要你搏到嘅就係你恰佢矮仔啫嘛，你最多搏你見到成隊曼城，你見到個個都。高大格，你見到唔係身高嘅身材，身高嘅優勢係絕對有喺度、嗯，但你唔明點解佢係好缺乏一啲兩路斬埋， 點解唔搶佢咯？即係仲係停留喺大家高手過招，跟住嗰啲即係亞托尼嗰啲啊，直情好似遊下遊下， 其實托尼 大哥足球嚟嘅， 算係好㗎啦，佢夾到個波， 咁、嗯、你仲有一招你又冇學到嘛？人哋咪又教你咯，你睇下華喺度，你擺兩條大撐。一個嗰個文奴祖， 係 一個仲唔記得咩？以文奴祖即係以前曼聯踢過曼聯㗎，不過踢過一兩場到啦，後屘借叫我出去嗰、那個，人哋咪擺兩條大撐喺度咯，兩條大撐招呼你兩個中堅，咁你就算冇啊，你係咪呢場波應該係迪斯高打正選咧？係， 嗯， 點會迪斯高後即係 阿古路打單箭頭？ 阿古路即係有牙咩？黐線！ 其實呢個不過咧都有個好消息啊，對於英超其餘即係幾隊競逐嘅球迷咧，沙治奧拉即係呢個阿古魯有傷咧，又係一大喜訊。呢、這個球員根本上就未得有傷啊，踢完有傷啊，又好似要唞翻幾 禮拜。冇太啊！你就算無論你阿古魯尼格杜迪斯高，你不如搏下喂。其實你打啲，你即係諗有冇做功課，有冇針對性？一打梗係打啲波 簡單 波啦，係對方唔適應嘅。 你當你自己隊波係温布頓咁使就搞掂啦。 即 係 你所以嗱，你咪又我你咪要再讚摩連奴咯。即係你如果嗱，如果你又係摩連奴揸住一場咁嘅波，起碼摩連奴會動員到呢班人話俾佢聽，喂打一場 exceptional football、 欸。 你唔好計平時係點樣踢？ 梗係啦，佢唔單止打， 全部變曬爛仔 之後計算 打矛波又得，乜都得。 是絕對地打矛盾。 不是你最即是你是有 try 過嘛大佬。你踢完兩 round 波你根本冇 try 過。你成日真係當你自己好叻。 同埋講埋 其實唔使學摩連奴嘅。你學去年嘅軒尼基斯就已經搞掂㗎啦。 唔係同埋某程度上。 好簡單好直接。 即係你耶托尼擺咗出到嚟我又覺得唔係話太過有大嘅作用咁但係你一定要擺。但係你真係擺阿古魯真係冇太。 唔係呀佢嗰場波擺耶托尼其實都冇乜佢都做唔到佢預期嘅嘢㗎。 嗯。 你記得佢其實係費南丁奴 鬥住佢。 住阿米拿。兩個打防中。佢嘗試將阿耶托尼拱上去打個進攻中場㗎嘛。但你都殺昂㗎。你攞到個 possession 先講啦。你人哋圍一圍一到你咪又做咗俾你睇囉。人哋攞 26% 嘅 possession 可以贏波啊。簡直經典啦。你冇 possession 嘅時候你打幾多個前鋒你成日食諗你我嘅意思係你成日諗你自己嘅。你唔使諗到對手嘅。你戇居啊。即係你唔通你出嚟打三個防中啊。 同埋睇返場波表現呢其實都 expose 咗曼城嘅後防球員係咪真係咁 top 即係咪真係咁 top 呢其實你睇兩個球員呢真係俾人玩死戈埃洛夫同埋李斯格 囉 非常之曳簡直係好似即係大人踢細路同細路踢波咁樣 好講返啦呢個 topic 就係 歸 李斯格季初嘅時候大家就有大家 用得好少啦 大家都夠討論呢個問題 點解唔用啦 少啊 用定位置李斯都唔用佢啊 牽涉到可能係唔中意嘅球員啊之類但呢場波擺出嚟佢同迪米茲利斯兩個可能大家心目中都係一個炸彈嚟㗎喇。但佢擺咗出嚟呢 但你迪米茲利斯 更加差喎。 迪米茲利斯你係用咁耐係不斷每一場波都係犯錯咁耐㗎嘛。你我唔知啊我仲係有保留啦即係我對本土我對一你執你揸住一隊英格蘭嘅球隊你點樣去養一你點樣去對待一啲本土嘅球員我覺得係 是值得商榷的，即是我認同阿 Chip 講話，喂尼斯哥你拱到出去可能真係你睇到佢嗰個水平啊之類，但個問題係你整季你有幾多波俾佢踢呢，你見到曼城都係㗎，嗰個都唔使講，大家都唔使我哋教你睇㗎，你大家都知㗎，即係大家都嗰個中堅問題係不斷都係存在，金賓尼搭邊個呢，搭邊個都死嘅，咁你譬如話你問曼城你問曼城個高層或者管理層或者個領隊，佢話俾你聽個 solution，等下季啦，我买个人返嚟得㗎啦，二三千万磅啦，而家都搵緊个啦，嗰个咩曼加拉呢，嗰个咩名嘅 波图嗰、那个、啊、波图嗰、那个法国中坚。 即呢啲咪个球会咪就係咁囉，即呢种球会咪话俾你听就係、是、佢 solution 咪就抌够钱出嚟买个返嚟、就下季咪搭下金賓尼囉，今季就解决唔到啦，即如果你问佢呀、如果佢出嚟访问答呢条问题。咁但係我都系嗰句囉，历史国你點樣對待佢呢，或者仲有嘅就係打已經喺度留咗八年啦，一個曼城人 Mika Richards 呢啲你又點樣咩，我 OK 你捉總杯你又拱佢出嚟、喂然之後佢又孭隻鑊啦，你啲人又話唔撚得㗎啦，乜喂佢有冇撚踢過先你唔係話你覺得嗰場波唔係好重要，你又拱佢出嚟、喂真係要死嘅啫，你係平時喂大佬馬你養隻馬都知點樣啊，咁、你曼城就存在好多呢啲咁嘅球員囉， 係選擇多嘛、選擇多自己又唔識明察秋毫、 你睇到啊 又有啲個人嘅喜好咁樣咪累到對方， 呢場有一幕都係㗎，我記得應該如果冇記錯就上半場，即係唔係試過有一球係美斯呢、在進攻路線右手邊呢、扮緊落底，喺個咁喺扮緊落底， 應該係高拉洛夫線低咗， 抽返出嚟，抽返正走返列斯國一路頂住佢，佢又有個底，有個輕輕附近底線附近，佢走返出嚟個中間，走到出嚟禁區頂可以起埋腳，佢成個動作呢冇假動作嘅，成個過程冇假動作嘅，佢擺明話俾你聽，我係由底線走去禁區頂、你追撚到我就追，你頂撚到我就頂啦，到最後都係頂唔到，咁呢個你睇到就係嗰個可能就係個水平問題咯，係啊。 咁啊，都2-1咁，算唔算都叫做合乎预期呢？ 合乎预期 系 咁，佢上场波咁你咁啊，巴塞咧，其实你即系觉得巴塞 、我反而有兴趣想睇，大家你有冇睇嗰个二次十二码？ 应该系十二码嚟嘅， 应该系， 因为阿碧基就困到下， 困到 高，咁跟住就萨巴列特 就好怒气啦， 咁就 其实都唔净止佢一个，几个 金賓尼都系， 系啦，咁但系咧结果就系 两黄一红。 掹多个黄牌， 牌就俾咗萨巴列达，结果又系赶咗个出场。 嗯， 咁大家即系我头先一问就大家一致认为啦，其实嗰个波 冇乜好争议， 我觉得应该系嘅，因为你起晒脚嗰个动作咧，你俾人哋踢跌， 咁 唔知点解， 冇乜意义咯。 就正正头先阿杰斯所讲，巴塞个方开始有啲 down slope， 系啦， 乱乱地，曼城就揸翻住个 possession 嘅时候咧，系最有机会去。 追返近啲嘅比數咁樣。 其實你睇到呢幾場波你可以 group 埋幾場講嘅，即係睇下即係大家都可以分析下巴塞嗰、那個即係嗰個跌鍋啦，即係我覺得就進攻方面其實你睇到就係、即係已經有好幾場波俾你睇到，唔係話一個道理尼馬加美斯你就贏曬囉、反而係真係好似一個反效果咁樣，你睇到譬如話其實好留意住美斯嘅踢波，譬如話自從傷咗出嚟，大家見到個狀態冇以前咁 sharp 啦，但其實你仲有見到有時有啲你見到個精神狀態有時候都見到就係、是、見到有啲波就係、是、即係點講呢，可能譬如話以往幾年你打開、都係美喂哇就算巴塞對波有啲咩劣勢嘅，一個球王美斯搞撚掂，而家唔係嘅，而家呢又要照顧埋嗰、那個啊尼馬、OK， 咁你有時候啲波叫俾咗佢呢，你見到譬如話尼馬射唔入啊或者之類處理呢，你見到佢個樣子都好似好怒氣嘅、即係好似即係我譬如話即係個美斯好似都要適應囉，即係譬如我係同你夾好啊，因为是我自己要推啊，单打独斗好啊，诸如此类。咁所以你见到，因为有呢啲咁嘅问题呢，其实是那个前面嘅组织啊，冇以前咁即係咁 流畅 啊，诸如此类囉。即係你无论交波俾边呢两条友边个都好呢，咁 自己做好多嘢，即係呢幾場波都會有呢啲咁嘅。 呢場個美斯反而係好嘅，我見到。 係啊，我都覺得係。 即係如果你有睇見到美斯，其實上半場佢都好幾次都係翻後防追翻阿古路搶翻贏個波，即係打翻 咗嘅。 係啦，多咗呢一啲，即係你見到佢係有心想踢呢場波，呢場因為想有一啲表現出嚟，佢係好嘅呢場，但係你。睇翻再之前幾場，其實尤其輸俾華拉道連嗰場啦、啊，其實前面你巴塞嗰個4-3-3前面嗰三個，其實企喺人哋禁區頂唔喐， 佢行行企企係多咗好多。你見佢對曼城佢入嗰球波咧，就已經係以往呢幾場好少見到， 好少， 即係唔涉入去，唔還走，乜嘢都唔做，淨喺度行嘅咋。咁啊，我同意，即係呢樣嘢，佢就會係呢場波。 我會有一啲嘅諗法、就是，就係即係你係去啲頂級，即係可能最 top 嗰幾隊球隊裏面嘅有一啲大牌嘅球星，其實有個心態係想留翻少力去留翻個世界盃去打。 嗯， 即係你見到有一啲可能爭標和和，或者已經開始去到7-8-8，咦，好似爭啲都追唔到啦。咁不如每一場就即係留少少啦，留翻兩三一兩成咁樣，即係你。見到嗰下嗰一兩成就係佢冇以往咁好嘅分別咯。 嗯， 我就覺得咁樣啦，要提大家就係話不能睇低呢隊球隊啦。即係你係一兩場波，仲有就係、是、你只係而家係打緊一個歐聯嘅16強啫。如果你見到隊波係 sharp 到淨係攞冠軍咁嘅狀態嘅，咁啊你先你調翻轉你先戥佢驚啊，大佬即 係操 馬一樣啫呢樣。咁所以夠贏就已經搞掂你啦。同埋、我諗無論呢場或者拜仁對阿記嗰場都好，其實。吃住两球嗰队系真系 好着数， 系 你作客有两球再入球，基本上好着数。 嗰巴塞拜仁都系主场， 系 咁你所以其实系好多优势夹杂喺入边。 仲有一点就系、是你见到呢巴塞今年嘅内乱系影响晒成队波嘅心情。你真系冇可能， 绝对 可能买去尼马嗰单丢到而家都仲未搞得掂。 嗰个系其中一样。 系啦，仲有一样嘢啦，即系如果你话讲到巴塞嘅时候，咁你。老实讲，你无论后边同埋中间嗰几件嘅发电机都好，咁你真系踢咗咁多季啦，你见到系跌窝，除咗系个状态上，即系个体力上都真系 今年系黑嘅呢类巴塞系冇拜神。 仲有一样嘢系可能大家未必睇到嘅，或者师兄又可能会知啊，比我更清楚。其实你要重要一样嘢咧，系大家要留意就系维兰路华走咗咧。 系 维兰路华啲人系仲喺巴塞嘅， 系 即系个团队仲喺巴塞，所以你而家咧，其实队波入边个即系 磨合 背后嗰、那个背后嗰度，其实嗰个管理系好麻烦，因为你有塔塔马天奴嘅团队， 系 亦都有呢个维兰路华嘅余业，咁咧成即系嗰个嘅内部嘅管理系会出问题。你譬如你见到。對華拉道列嗰場波個賽後就係啦，你訪問費比加斯、或者仲有三幾個球員，咁嗰三幾個球員問佢個輸波原因，佢都話係因為個 attitude 嘅問題。咁但係咧，你問翻個領隊，個領隊就話就講另外一番説話，佢就話喂，我完全係同 attitude 冇關嘅，點點點，你見到係有啲貌合神離嘅嘢喺存在喺巴塞度啦。咁但係我諗就呢樣嘢要盡快執翻啦，因為嚟緊嘅幾場波係好對巴塞好緊要啊，唔係淨係歐聯啊， 仲有對皇馬啦，西甲 應該20-0號， 23號 好似係，咁就就會係呢個 打比啦，國家打比。 咁啊，嗰場波非常緊要啦，因為而家明明變主動，咁啊而家變被動。咁呢個都係我諗呢幾屆嘅西甲都好少見到 巴塞最弱勢 出嚟， 最弱勢嘅 會俾人追翻轉頭嘅。係啊，呢個真係 呢個都係新焦點。 呢個都係新焦點，而家跌到落第三位。 我諗都唔好諗西甲真係會碰到。我真係覺得以而家兩隊即係兩隊班霸嗰個穩定性，你見皇馬係。 个方好强啊嘛， 系见到系即系嗰个整体嘅发挥又好，个别球员嘅状态，甚至乎对波嗰个心态都系好好多。 你如果佢讲皇马，讲多几句，你见到其实你过往嗰14場波咧， 系 9場波 clean sheet 嘅， 系啊， 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即系好惊人嘅，因为你相对翻如果季初嘅时候咧，你睇翻 场 都有出波啊，你见到个后防啊都差唔多叫做执翻好晒啊。即係你見到，如果譬如話睇皇馬賽事近期嘅賽事，你見到幾樣嘢，就係 就有幾樣壞習慣係少咗嘅。第一就係譬如話唔會打落後啦，即係好多時成日會落後住嚟打啦，先失第一球嘅。又或者係攻入兩三球嘅時候咧，你就會見到佢有啲好 sloppy 嘅高 consider 嘅。咁、但係呢兩樣嘢咧，最近都係見唔到。咁你見到就係、是、你發即係見到嗰個個球隊個氣氛係培養咗出嚟，譬如話咧，好多位置係有競爭性嘅，即係見到迪亞利亞起 Q 啦，都係同競爭有關嘅。摩特力我都講過，亦都係其中一個起 Q、即係咁你仲有咩啊？ 沙比啦，沙比啦，巴爾啦， 斯朗 賓斯馬啦， 係 OK， 即係你見到係呢個係肥安做咗好多嘢喺度，即係安察洛提係令到呢隊皇馬上咗軌道咯。而家係 啊，係 佢你可以睇翻好似係你見到有種感覺，好似係當年佢揸住 AC 最好嘅時候，就係佢揸住嘅時候咯，就係差唔多咁嘅 form 隊波。係 啊，咁所 以可以， 所以但係巴塞就要再即係加把力㗎啦。咁仲有就係我諗巴塞仲有一樣嘢係。球員有好多嘅即係去向問題啦， 呢個華迪斯啦， 佩奧爾走啦，華迪斯走啦， 華迪斯走啦，沙維都可能走 㗎，沙維都去美國 㗎，咁所以係啊，即係有呢啲咁嘅係啦，所以下一季都改朝換代啊，咁所以其實好多嘢係即係會影響到呢個剩餘嘅半季究竟巴塞嗰個即係個成績會係點咯？ 係係啊，呢個會係大家睇下啦。 系咁啊！ 抽签之后佢会睇去边队啦。 讲埋啦，讲埋 Steve 阿仙奴对拜 仁对阿 仙奴系啦。 咁啊，应该唔系？点解我想讲咗曼城先咧？因为对于云家嚟讲咧，就应该系一件好事嚟嘅。足总杯少咗对手啦。OK， 咁冇啦。真系今届你睇到足总杯嗰条线得翻。即係最強就係阿基啦， 又恭喜定佢先啦， 恭喜定先啦。 冇理由名漢嗰屆， 冇理由香尾偉根啩。老實講， 我當偉根打啦，我當抽下曼城水啦，或者抽阿仙奴水啦。要往阿仙奴成日都一個禮拜之內失落兩個杯啊嘛。而家咪曼城可以試下呢一滋味咯。 係啊， 其實之前曼聯試咗㗎啦。 曼聯有牌啊，有牌你試啊。 係啦，咁啊，當然啦，即係你話阿基咁計，我谂赛前都冇人会预计到可以反到底噶啦，好难机会反到底啦。因 为唔系啊，有同景过喎，都好多人。我谂阿记嘅球迷都有呢个同景啊。 我 上季都喺安联球场都赢波噶。 我谂我应该咁讲，我哋冇认输。简单啲讲，我冇认输。 唔系，但最后都系嘅。你做一个好好嘅 record 嘅，就喺拜仁度入到去波而唔输波嘅。作客嚟讲， 我呢个 两年， 咁呢个系咁你讲真，你睇一场波嘅话，就我会觉得佢打落去就冇曼城同巴塞嗰场嘅距离争咁远。 咁远， 咁当然啦，你可以话拜仁睇住嚟食啦，即系好似意思话斋，佢根本吃住两球，睇落去就易打啲咁，或者都另一方面。上半场奥斯尔就打完一场 sharp， 翻到嚟呢场咧 伤咗系咪啊？ 伤咗，半场就伤咗，系应该就伤三至六个礼拜， 系啦， 就应该系个大比根。 另一方面就系用咗张伯伦啦，上半靠张伯伦嘅中间嗰个， 佢系打类似防中个位。 其实先问你张伯伦啦，即系你觉唔觉得其实应该系俾佢打多啲咧？但系好多时咧，阿张生都系喺下半场系被调走嘅。但係我即係我成日覺得淨係呢兩回合咧，你發覺係即係我成日覺得阿仙奴嘅中場就係需要有呢啲力量咯。係啊， 咁 你見到好印象深刻，譬如第二輪呢一 round， 你見到上半場有一球波，佢喺左手邊咧爆幾扭幾個，扭幾個俾人推跌喺禁區，扭到落去禁區頂先俾人推跌罰球噶嘛。 咁 佢嗱佢搏到丹迪打黃，搏到丹迪個黃牌，佢又可以搏到好多罰球，咁啊，即係我覺得係咪你覺得同唔同意係應該俾佢打多少少？ 佢係應該俾佢打多啲嘅。 係啊， 係 説老實就而家更加會啦，奧斯爾傷，藍斯未得， 韋斯亞傷， 其實佢嚟緊 咁啊冇意思啦，即係有事就咩啊？中無意， 咁我 要下迎春。 我覺得呢啲 公平啲個傑斯，佢啱啱傷愈復出冇耐嘅啫，又想用茶， 慳住嚟用啦， 插鳩人家喎。 對住我唔知， 唔係，我覺得 對唔住， 即係阿仙奴其實對啲後生仔應該慳住嚟用嘅。你真係唔好一開始覺得佢 慳㗎，雲家。 喂，大佬你一場 幾年都唔撚用， 唔係你一場打五六十分鐘你就算就算啦，你唔好場場都谷盡佢，你後屘。冇人用啊！大佬而家搏緊， 我承認抽唔到水呢下。好，講下第二樣。 我諗咁樣講啦，即係 你哋覺得可能即係張山嘅機，即係 sharp 係可能呢兩彎嘅歐聯度。其實我諗反而係即係對於亞仙奴最傷嘅原因，其實我諗呢個位應該係俾和國特啦。即係和國特你， 唔係啦， 難啦，難 事啦，梗係 唔係嘅。即係因為佢傷嘅關係啫。如果正常你擺就擺和國特， 你點會諗到和國特都唔係拉拉？ 冇理拉架 邊個問題？咁但係問題其實。張生而家睇到佢噶， 唔會打邊啊！而家 佢打邊好打中間好咧，其實佢嗰個打法同我覺得一定唔同。 咁唔同嘅，佢個活動範圍又大好多，又有個力量，你可以擺佢打個防中又得，打爛踢嘅又得。咁佢你要佢爆嘅，佢而家你見到佢係爆到。 佢手明顯同韋國特唔係。同一类球员嚟嘅， 一定 即系其实佢个 potential 可以做多好多唔同嘅位置，反而和国特我就觉得佢就只要系一个中意入波嘅打边嘅球员咯， 系 佢唔系咁容易夹摆得到中间咯。 嗱呢场波其实咧就冇真系冇预期咁精彩嘅， 系 咁我谂又系一样嘢啦，第一样嘢都系就系拜仁 赛果大定 住个赛果望得好紧要， 系 即系你赛后咧其实咧其中嘅神仙啦，碧根巴华咧就出声啦，即系和波都屌鬼，咁佢嗰个屌鬼咧。是屌得几硬的，即是他就话即是呢个有啲玄机的，他就咁讲。 他咪应该闹汤马斯 梅拿。他就话唔好将对波改到好似巴塞咁样，他一做乜啫，成场波喺度好似玩霸气团咁样，交嚟交去，佢係拜就係拜仁，巴塞就係巴塞。咁我諗嗱呢个其实呢几解答到我哋一路以嚟嗰、那个即係我哋一路嚟成日都估嗰样嘢，就係、是、我諗即係你睇到样嘢就係话德国球会始终都是德国球会，即是他找由 Day One 找啊哥迪奥拿回来，我想他都已经是给了个 instruction 他，你不要将我们波 搞 到他变成了山寨巴塞啊、你第日呢你返返巴塞将我们波变成拜仁，不用关我事，总之这里就是拜仁。所以你见到即是你见到他是劳气的冰金巴华、即是真的屌的、 我觉得是 屌哥迪奥拿、 是因为是、另外一个神仙被人塌了啫。 一阵先讲个神仙。但即是他很 details， 因为我那个访问我都睇晒。即是他就话完全多过乜。呢样嗰样攞咁多部车都冇用啦，即係佢就喺度。 但其实呢个系佢踢西德嘅时候都系咁踢㗎咋大哥。喂，佢嗰种控制 咁嗰种唔系巴塞嗰隻， 真係唔系嗰隻啦。 以前嗰啲系两个 好消极㗎嗰啲。 睇自己个禁区嗰度。 咁点解佢要 控球在脚，真系你攞住个波嚟咁样控住。 咁人哋都系即系用返个近似嘅理念。 唔系即系我 谂 佢有少嬲呢，就佢睇完场波。佢觉得你做乜搞到我队波好似巴塞咁先。唔即係我諗係佢哋呢個係一個， 始終 佢哋有個 agenda 㗎，即係我覺得 其一咧，其實係佢嘅嗰個足球或者叫 理念嗰個或者嗰個 tradition 唔係咁啊 ，tradition 嘅問題 啦，即係我哋球迷就喺度估啦，成日估咗成大半季啊，原來佢哋可能其實根本就有個既定答案，就是、你冇諗將個雷波變咗做巴塞啊，咁所以即係一比一啦，就高層唔滿意啦，咁啊，但係即係我諗你分開嚟講啦，我諗上半場其實就係兩隊，其實又係嗰句啦，其實你打得唔夠兇狠啊，阿基。个上半场其实你见到我唔知 Steven 同唔同意咯，即系见到对波好似系想唔好失顶住先，顶住先，顶到下半场揿掣揿你老尾咩？你大佬都要即系都要去攻下噶，即系佢上半场浪费咗45分钟。 我认同系上半场系 唔系 抢得唔够。 拜仁系话知你啊，你 唔系咯， 你 我系咪都赢？ 你唔出力，我咪陪你气咯，即系咁就气捻咗半个，气捻咗个上半场佢咯。 所以咪 成个上半场气咗佢咯。 佢又唔系完全话唔抢，不过问题就系、我都认同系抢得唔够狠。因为佢上半场靠最大的动力嚟自边个咧？就系阿张生，最多即系基本上所有威胁都嚟自，差唔多全部嚟自佢同埋 Podolski， 两个系打得最，我谂叫做最生或者走动最多，呢个系事实。 奥斯尔就令人失望啦， 系啦，呢个就系一个问题啦。 奥斯尔又系啲德甲恐惧症啦，咁其实两场波你都见到佢系啦，咁你其实仲有就。成場波個別有多球員，兩隊都有。你話叫我揾個好嘅，我揾唔到啊！你話踢得差嘅咧，我真係揾到好幾件啊！仲有就係拜仁啊，邊個啊？ 列貝利好差咯， 哥石都差啦。你老尾個隱形咁啊，馬里奧哥石踢到咧，咁啊，列貝利又差。 列貝利其實 都 傷愈復出到而家冇一場好波， 咁啊好多個都係即係。 早一个礼拜其实拜仁有一场就赢6-1啦，我冇记错，就系赢呢个沃夫斯堡。其实嗰场下半场就先打得好啲，上半场好差嘅，上半场上半场就好差嘅， 劲差咯。 咁一路 落后， 一路成场波都系利贝利都系冇影嘅， 系， 所以其实根本上佢冇乜点改善嘅根本上。 所以俾两分钟我讲啦，我想我好想讲翻说话就 系 其实都有一个焦点人物啦，就或者赛前赛后上一个回合都已经有一个焦点人物就 系今次又系佢啦， 洛宾啦，系。咁我想讲嘅就系今场波又有个十二码，上一场波又有个十二码，两个十二码同佢有关嘅。咁我都系嗰句，两个十二码都系一个可判可唔判之间，或者话你当上一半场上一个回合嗰个十二码 反对，嗰个一定要判， 嗱，一定判，唔一定红牌， 个红牌 系啦，红牌就 系 啦。 我想讲就 系 话，我作为阿迷嘅话咧，我会认同我对波唔够拜仁咁强，但系我宁愿输得。即系我宁愿 输得比较光荣啲， 输得系 有尊严，即系真系技术上输俾人，而唔系好似一啲判决上输俾你。 拜仁你强到咁，你仲要用啲咁嘅喇喳招，即系我欣赏嗰度嗱，但系我真系个我都会提出一个相同嘅问题，就系点解佢领导嘅球队咧，啲球员 我有 真系好中意跌嘅， 我有少少意见啦。我其实觉得德国人嘅足球传统其实你好难叫佢做太多插水嘢嘅。我觉得拜仁呢队波唔多嘅，讲真，即系但系洛宾就系一个惯犯嚟 嘅。佢惯性 呢、這个你可以圈咗洛宾系呢一类，甚至你调翻转列贝利都冇乜呢啲问题，或者汤马斯穆勒都冇乜呢啲问题嘅，我觉得吓。 所以我其实就系、 是、我唔所以我唔肯定你讲嗰样嘢，歌水系咪真系教到啲球员好中意跌？咁我覺得未，我有啲有啲唔同意啦。 我呢下可能偏激咗，但我只係想講就 洛賓係啦嚇。 我係可能你覺得我打飛機，但係我會覺得就係、是雖然真係又係受強出局啦，又係對住對拜仁啦，但係起碼打落去，即係其實我覺得就係話，如果唔係嗰個紅牌，其實係咪真係個距離爭咁遠咧？ 嚇、 啊！咁亦都調翻轉頭，亦都要反思一個問題就係、是。除咗呢個焦點人物，另一個焦點人物就係雲加啦，即係佢喺賽前亦都同阿或者呢兩個中間，大家有即係同洛賓都有啲叫做互轟啦嚇。 唔係同哥迪奧話都係啊。 少啲，哥迪奧話賽後都話佢係好尊重雲加嗰樣嘢，佢有 no shake hand 啊 ，no shake hand 啫 ，no shake hand 啊。 佢另一樣嘢，但我想講係回應翻或者其實呢幾年終於你想抽水終於可以抽呢幾年以嚟其实大家，我同你球迷会嘅朋友，大家都会倾一个问题，就系云加喺嗰个欧冠嗰个即系分组赛，最后嗰一两场赛事，嗰个拿捏啊， 系， 其实真系都要谂一谂， 系啦，即系最具体， 其实年终四届啦， 都系痴迷， 其实呢四届嘅出局咧，都好似好轰烈，即系好惨烈或者轰烈啦 ，whatever， 系， 被云佩斯当年嘅即系食完。吹完雞俾人屈張黃牌，跟住趕出場對巴塞。 哎，好多嘢講。 跟住對， 等你講曬先。 跟住又係對 AC 係咁，跟住再對呢場兩次對拜仁。 兩次對拜仁。 我之後有講，以往我之後有講，我仍然都係接受嗰樣嘢，就係以往你兵微將寡， 係 你冇錢買一啲咁嘅球員，或者你好多時候嗰個分配有問題。嚟緊今年如果真係有機會。攞翻个杯， 系 对波真系吞翻好嘅时候，佢真系呢方面真系要谂一谂。你嗰个板凳你点样去控制？我相信系佢真系要深思。 我咁睇啦，其实如果你话攞翻个杯，如果你讲嗰个杯系讲足总杯， 如果啫， 就冇乜帮助嘅啫。你讲即系增添啲板 凳，够啊，唔系够啊，够啊，真系 cheap 咧。 喂，唔系喎，喂，即系好老实讲，你攞足总杯会令到老板会放多几多钱咩？ 好大嘅 咁呢一个唔系你讲， 唔系放唔放几多钱啊 ？cheap 咧，唔系你讲埋先啦，俾你讲埋先。 即系我觉得就即系我真系讲紧，我就系讲紧钱啫，直接地讲紧呢样嘢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反而其实都系觉得头先你讲个问题症结重要啲嘅，就系。好多时候欧联分组赛再嗰两场阿斯劳系其实11月啦，好多时候阿斯劳都好似有病咁样啦，打得好差啦，今年冇呢个问题嘅，但係佢今年唔好彩就係个组好 tough 啦，好难打啦，咁呢样嘢有少少系运气使然嘅，我又唔完全觉得系因为咁样囉，同埋下抽签都成日抽到一队真系好强嘅对手，16强嘅时候抽到好强嘅对手囉，我反而觉得。 嗱，不如我哋休息一阵先啦，因为太长啊。 好 啊，你又系咁食嘢，咁我哋不如休息食埋啲嘢，翻嚟大把嘢讲。 翻嚟要饮食唔食？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